但此时陈国对神之领域却是没一点好感，他这死板的按着前进键，一会儿转左，一会儿转右，手指都要麻木。他的身边呢，左右都是键盘鼠标噼里啪啦地操作声，不用看都知道二人是一直在忙碌着。他们的新区罪恶之城这样的地方玩家实在是少，罕见地出现了周多僧少的局面。 这两人几乎是走不了多久就能看到一个圣诞小偷，然后快活地上去击杀。有着这样的对比，让此时的陈国哪里还能对神之领域喜欢得起来？奔跑着，奔跑着，奔跑着，这一次总算没有再走神掉入大坑，但是圣诞小偷依然抢不到手。陈国时不时地打量一下左右。 渐渐的，他忽然发现右边的叶修也安静下来，就像自己一样，好像也只是按着前进，左转右转，傻乎乎的。陈国又开始不看自己屏幕，改看叶修的了。君莫笑像他的竹烟侠一样在奔跑着，穿街过巷，视角雷达一样到处寻觅。圣诞小偷好像忽然一下子变少了。 或者说是玩家变多了。君莫笑跑过的地方，经常是圣诞小偷已经被人杀了，或者是刚刚奔过去就已经有人过去杀了。叶修当然没像剑锋所指那样，还是去杀人抢怪，他只能掉头再去找。结果总是在重复着这之前的这种经历。陈果开始看他的这个半小时里。 到最后，他只杀到了两个圣诞小偷。对于在罪恶之城大战便宜，一小时杀到14个的叶修来说，半小时两个，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或许对于普通玩家来说，这也算不错了。但是对于一个在榜单上火箭般蹿升的名字来说，这个成绩是在倒退。这一点从榜单上已经可以看出来。 这半个小时，君莫笑的名次不进反退。你们太猖狂了，系统调整了吧？陈国忽地说道。叶修侧头看了他一眼后，轻轻摇了摇头说：“有点不对。”“怎么不对了？”陈国问。叶修未答，只是继续很有耐心地让君莫笑四处转着。 陈国当然也知道自己那句系统调整并不是真的，因为他左边的唐柔可还是在忙碌着。难不成这调整还只是针对君莫笑不成？他走到哪儿就调整到哪儿。陈国自己明明也是半天找不到一个圣诞小偷的僵局，结果此时却是更八卦叶修这边的情况，更加上心地看了起来。 足足又是转了半个小时，这一次比之前更惨，只杀到了一个。一小时三个圣诞小偷，这是陈果的成绩了。陈果没顾上幸灾乐祸，他也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唐如那边可又是忙碌了半个小时呢。我被包围了。迎着陈果那疑惑的目光，叶修说着。 包围？ 我身边总是跟着一些人。叶修点了点前方不远的一个正在杀着圣诞小偷的角色。他们在我的身边布了一个网，跟着我的位置在整体移动。我周围方向的街区，他们都会提前走过。有圣诞小偷的话，或带走，或杀掉，所以我很少能杀到。 这能做到？ 陈果发怔。 人不少，我刚才数一下，有25人。陈 国这才知道，叶修瞎转并不是像自己这瞎转一样在碰运气，在觉得有些不对后，他的瞎转已经是在观察。通过这半个小时的观察，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杀了他。陈国说：“哼，这么凶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陈国说他的原则， 那我去试试看。 叶修像是在征询意见。 上吧。 陈果像是在下达指示。于是叶修指挥君莫笑冲上，结果在距离那人还有若干身位的时候，那家伙干脆不杀了，掉头就跑。圣诞小偷当然是在追着他的，但是这距离就已经开始跑路了，叶修就是有通天的手段也是很难再追杀得到。陈果看的也是目瞪口呆， 哎，准备很充分啊。 叶修感慨着，翻开圣诞猎手榜看了看，这半个小时才杀到一个，名次自然又是大倒退。叶修随手把榜单翻到了第一页。 哇，家王朝威武！ 陈国脱口而出，那一排15个家王朝的玩家实在太亮眼了。叶修笑笑没说什么。陈国会赞家王朝他不意外，家世的大粉丝在游戏里当然是偏爱家王朝了，但是陈国自己却是已经回过味儿来。这样良苦用心的不想让叶修杀到圣诞小偷，当然是因为双方有竞争关系，可是罪恶之城玩家少小偷多，根本就争不过来了，所以竞争只有在其他地方。圣诞小偷的竞争再有的地方那就是榜单了，而能动用这样的力量的肯定是工会势力无疑。叶修的君莫笑没工会，陈果看到的所以只能是个人榜上的竞争。个人榜工会也需要打压某个人吗？但当看到这榜单前15的清一色时，陈果隐隐有些明白了。可是就算叶修的君莫笑窜得很快，会把他们挤掉一个，但他们至少还有14人是不会动的，就一定要保持前15的清一色这么执着。这一点陈国想不通，因为他不知道目前第十区的详细局势。陈叶辉的担忧也不是杞人忧天，这君莫笑真要是踩上榜来，很有可能让他们家王朝这清一色立刻成为颜面无光的灰一色。到时世界上那些啥也不懂的菜鸟们，谁知道又会阴阳怪气地说些什么。蓝西阁和霸气雄图的遭遇又是哪家不怕？陈叶辉兴师动众跑来第十区，可不是当悲剧来的。 这些人是家王朝的？ 陈国有些疑惑地说。 看起来是了。 你和他们有什么仇啊？ 陈国不懂第十区的大形势，于是只能理解成有仇怨而容不得叶修舒服。 说来话长。 那现在怎么办？ 让我想想。干得不错嘛。 另一边，陈叶辉总是在时时关注榜单的，君莫笑的排位开始后退，自然是他派出的行动收到了效果。一直看着效果持续了一小时，君莫笑不断下滑，陈叶辉十分高兴地给剑锋所指发来嘉奖。 哼，小意思。 剑锋所指嘴上当然是要谦虚一下，不过心里对自己这番周密的布置可是不无得意。 那家伙什么反应？ 陈叶辉问。 瞎转了一个小时，好像刚刚才有所察觉。 剑锋所指言辞间已经有些鄙视叶秋的智商了。 那他大概会有所行动了，多注意。好的，我等着。荣耀四大战术大师之一嘛，其实我也一直想有机会和他较量较量，看看他们所谓的战术到底是多么神乎其技。 一小时的显著成绩让剑锋所指意气风发起来。 想到办法没有啊？想到办法没有啊？ 陈国比叶修还要焦虑。 想到了一个十分稳妥的办法，但是需要一个智慧与勇气并重的人去完成。 什么办法？ 去马路对面把家事俱乐部的电线给剪了，怎么样？你能办得到吗？ 滚！ 陈国没好气，这显然不是一个认真的办法，这人是拿他寻开心。 呵呵。 叶修笑了笑后 手上却已经开始动了起来。君莫笑又开始移动，走街串巷，跑来跑去。陈果不明白他的意图，看起来和先前一个小时一样，只是在傻转而已。正要开口问，叶修忽然伸手一指他的屏幕：“ 小偷！” 啊！ 陈果忙回头一看，屏幕上叶修所指的位置果然一个圣诞小偷。陈果没多想，立刻让朱烟霞抬手一炮，准确命中。陈果欢呼了一声，连忙继续猛力开火，一边却还是不住地往叶修这边看着，想知道他的情况。 打你的小偷吧，我这还要转一会儿呢。 转什么？ 观察一下他们的布局。 哦。 陈果其实还想问的，但是他猛然间发现之前 PK 时那个懒散的家伙突然就不见了。此时的叶修看上去神情很是专注，眼珠滴溜溜的乱转，追着屏幕中转换极快的视角，显然是在认真研究着什么。陈果连忙就把想说的话咽回去了，不再去打搅，只是时不时的扫上一眼。但是圣诞小偷几乎就是个小 boss， 陈果这水平还够不上三心二意的，没几下就吃了大亏，于是也不敢东张西望，连忙专心对付自己这边的圣诞小偷。叶修这边始终未停，君莫笑在不大的一个圈子里四下转着圈寻觅，情况依然是那样，圣诞小偷不是找不到，就是被人捷足先登。绕过三条街后，君莫笑忽地跳起，抬手朝地一枪，一个飞枪却是跃到了房顶，跟着从房上横跨，又是跳起一个飞枪，直接从一条街道上空飞过，落在了对面。这举动是之前一直没有的。剑锋所指立刻收到了队员的报告，很是不自然的道：“ 就是这点手段吗？想法很简单嘛。他的坐标是多少？” 剑锋所指跟着问着。队员显然也是早有准备，立刻报上了君莫笑的坐标。坐标当然不是目测的，鼠标所指之处自然可以让系统去显示。 这个 尖锋所指看到这坐标立刻一怔，原本收到君莫笑的坐标位置后，他就立刻会做出新的调整和布置了，但是这个坐标实在是让他觉得太过于眼熟，因为这个坐标和他当下所处的坐标是那么的相似。君莫笑就在附近，尖其所指立刻意识到这点时，角色已经在动，转身就朝着街道一端奔跑，一边抬起视角朝一边的房顶上打量了过去。果然剑锋所指真的看到了君莫笑，就站在房上，视角看起来也是对着他。剑锋所指哪里还敢有半分耽搁，连忙三段斩开路狂奔，和任何一个队伍的成员没有两样，遇到君莫笑不要等他靠近就跑，这是剑气所指布局的宗旨。战斗那会使他们陷入被动，因为一对一不可能有人是叶秋的对手，心存战斗的念头就势必要对人员进行方便互相支援的调配，以剑锋所指目前所领的人手做不到这一点，毕竟此时工会的重点还在刷任务露脸上，绝大部分力量还是在和圣诞小偷较劲。 有没有追来？有没有追来？ 剑锋所指几乎不敢回头，唯恐这一个转视角的操作也耽误到自己移动的进程，只是竖着耳朵细听，没有脚步声，也没有枪声。跑了很久，剑锋所指终于是大着胆子回视角看了一眼，没有，没有君莫笑的身影，只是虚惊一场。剑空所指长出了口气。刚才的位置，剑锋所指回忆了一下，连忙快速发出一堆指令，调整着其他队员。不大一会儿，有队员发来消息，递上了君莫笑新近出现的位置坐标。 尖峰所指一看，依然是在他们掌握的范围内，不由得冷笑了一下。这样翻墙的移动方式的确是更难缠一些，但是想这样就脱开他们的控制，尖峰所指冷笑中自言自语了一句： 哼，叶秋也不过如此嘛。 说罢关了消息，再一瞅自己眼下的坐标，嘿，怎么又是这么眼熟啊？这坐标和刚刚队员发来的军魔校的坐标好近。尖峰所指又是大惊，连忙想要跑路，结果前方突的一个人影已经落下，不是军魔校又是谁？ 哼，原来你认识我呀。 叶修笑道。 叶秋。 尖峰所指叫着这个名字，心下却已经有些慌了。这次两人的距离未免有些太近了，自己很有可能逃不掉了。不过好在这个布阵并不是一个人都死不起的，哪怕是进行指挥调配的自己，死回了空击城也依然可以继续掌控局面。自己真正所依靠的不是游戏中的角色，而是这个。剑锋所指目光转了转，望了望自己电脑屏幕上游戏窗口旁边的一张极其详尽的罪恶之城的电子地图。想到这儿，剑锋所指倒是冷静了下来，也是笑了笑。 哼，难为你居然追得到我，可是这又怎么样呢？ PK 我不是你的对手，大不了被你杀了，但我想你至少也可以察觉的吧，我们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想找你 PK。 呵呵，盘丝螺旋阵而已。 叶修笑道。 哦，不愧是秋神，毕竟还是识货的。 尖峰所指的口气中无不几分讥讽。识货又能怎么样，还不是束手无策。尖峰所指心下得意非常，要知道他困到的可绝不是一般人。 可你就差远了，你知不知道盘丝螺旋阵是我创的？ 叶修却依然是在笑吟吟的。 你说什么？ 尖峰所指大惊。 你手边有地图吧？等回空击城了，好好整理一下你队员们的位置吧。 叶修这话说罢，军魔校已经冲了过来。尖峰所指下意识的挥剑抵抗，但是此时他早已被叶修的话给惊住，大脑 80% 根本就不在这场战斗上。本来就不是对手，还走神的这么严重，尖峰所指倒下的时候几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连忙选择了复活，立刻发消息给队伍众人，让大家报上位置。盘丝螺旋阵是叶秋闯的，尖峰所指真的不知道这回事。这战术打法他也是在网上无意中看到，颇有兴趣，就搜罗了很多资料拿来研究了一番，迄今也有好些个年头了，要不怎么会玩得这么娴熟。当时曾经看过许多资料，可作者都是谁，尖峰所指现在真是已经记不太清了。或许当中也有叶秋吧，这可不稀罕呢。这种从荣耀初就开始游戏的大神，十年来不知贡献了多少攻略。盘丝螺旋阵是叶秋发明，尖峰所指真的没有从任何资料中看到过。此时的尖峰所指顾不上去想太多了，收到众人新发来的位置坐标后，连忙把鼠标朝游戏窗口外的电子地图上移去。这份荣耀专门的电子地图相当精细，鼠标移上都有坐标显示。这一次剑锋所指点亮了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大会儿布阵在地图上已经清晰地展现出来。方才他和叶秋的军魔校所处的位置依然是被控制在阵中，这布局也依然没有任何问题啊。